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孙畅。 各位好，我是替班主持于浩。今天是2015年的11月30号星期一，现行机动车牌尾号是4和9。下面我们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昨天启动今年首个重污染橙色预警，预计后天空气好转。 今年国考每33人录取一人，堪称史上最好考。 今起3天，10只新股陆续发行。 明年春运，北京全市将会增设近1000台火车票自助售取售票机。 今天的重点关注呢，您将会听到有认证微博批评妈妈在北京地铁上哺乳不雅，引发热议，当事官微致歉。 二胎放开之后找保姆依旧拼手气，媒体关注互联网加能否破局。 大约在8:2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资讯早八点主持人燕旭李瑞荣获北京电台第7届听众喜爱的优秀主持人称号。 今天历史巨制《芈月传》将在北京卫视开播。 今天大约在8:45呢，是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在大兴首座豫园社区内呢，有一位退休医生叫张传林，6年来他义务为社区的居民讲解健康知识，义诊服务1000多次，邻居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社区里的白衣天使。稍后呢，我们就一起去认识这位热心肠的社区义务保健医。 那今天呢，也是继续有互动环节哈。问题就是您听好了，昨天北京启动了今年第一个重污染哪种颜色的预警？是什么黄绿青啊？短信呢发送到10622-88-1828。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将会在回答正确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会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伙儿参与。 好，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于浩和孙畅早上8点呢，继续为您介绍资讯。首先，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那么在报告资讯之前来看天气哈，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霾，早晨南部有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雾，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左右，最大相对湿度90%。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240到260，空气质量为重度污染。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 好，头条资讯呢，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启动今年第一个重污染的橙色预警。昨天上午，北京市预警中心将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升级为了橙色预警。 那么这个橙色预警的应急措施 在黄色预警的基础之上呢，增加了部分工业企业停产限产、混凝土浇筑、建筑垃圾等重型车辆停止上路行驶等内容。 根据相关的规定呢，预测空气重污染啊将会持续三天以上时，应该启动红色预警。在本轮重污染过程当中，为何不升级为红色预警呢？是环保局应急处的处长王斌昨天表示，本周三北京的空气质量将会彻底好转，因此呢还不具备升级的条件。 还有两天啊，大伙儿等一等。另外，这个王斌表示啊，橙色预警呢已经包括了大量的强制性减排措施，只要认真落实，减排力度一样很大。同时，相对于这个红色预警条件之下启动单双号限行、中小学停课等等这些措施呢，橙色预警对于市民的生活影响啊比较小。 预计今明两天呢，北京的空气质量会达到五级重度污染状态。今天城六区空气指数啊 PM2.5 呢在240到260之间，属于重度污染。 嗯，这次重污染过程呢覆盖了京津冀以及周边的31个城市，灰霾面积呢相当于32个北京那么大，石家庄、邢台、保定等等10个城市空气质量为严重污染。 那么本轮空气质量好转要等到周三的凌晨了，强冷空气入京，空气质量会从现在的重污染转为优良。稍后在8:45左右，我们会连线气象专家为您做最新的最详细的预报。 好，北京时间8:06说雾霾，我们再来关注国考。今年国考可以说是史上最好考的一届了。为什么这么讲呢？根据北京日报报道，2016年度国考笔试昨天在全国900多个考点举行，将近93万人走进考场，最终呢，每33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人被录取。竞争的激烈程度啊，创下了5年来的最低水平。 和往年相比，本次国考招录啊，在职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不能报考，这也是国家公务员考试首次只面向体制外人员。 所以人少这也是一个合理的现象哈。 嗯， 那笔试结束之后呢，考生可以在明年1月10号查询到2016年国考的笔试成绩和最低合格分数线。 再来关注一下十只新股呢，本周发行，从今天开始将会有10家公司的 IPO 展开申购，今天有一只新股发行，明天是8只，后天也是只有一只。 是，那有证券分析师就表示了，由于本次新股发行时间贯穿多个交易日，而且呢募集资金都不大，预计啊对市场资金面的影响相对有限。 新股发行受关注，还因为一些股民想要打新股，这说的就是股民啊，一旦有机会认购新股，收益可能会翻番，被认为是风险较低的投资方式。不过认购的几率很小， 是因为这个新股发行申购人太多了啊，所以就用这个抽签啊、摇号的方式决定谁有资格申购，能否被抽中都凭运气。由于有机构会用这个巨资认购新股，那么让中小股民就更难中签了。 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昨天啊，南航乘客质疑999送医舍近求远的一事啊，出现了新进展。国家卫计委呢对此回应称，已经要求北京市卫计委核实情况进行处理。国家卫计委表示，要通过此事进一步检查急救工作的薄弱环节。 简单为您回顾一下事件经过哈，那是在11月9号，乘客张先生从沈阳搭乘南航航班飞往首都国际机场，飞行当中的张先生突发肠梗阻等等疾病，那空乘帮助联系了地面的救护车， 但是飞机落地之后啊，空乘和急救人员为谁该抬旅客下飞机呢发生了争执，最后旅客只好自行走下舷梯，再爬进了救护车。随后南航派人登门致歉，首都国际机场急救中心也为此事道歉。 是26号的时候，急救门的当事人张先生在微博发表声明说，999急救中心欺骗患者，以协和朝阳医院挂不上号为由，把他送到了20多公里之外的北京红十字会急救抢救中心，而且在转院过程当中出现了搬运推诿的情况，他已经向北京市卫计委投诉。 27号，北京市卫计委表示已经开展调查，如果情况属实，将会依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单位予以处罚。 好，说完天上的事儿，说地上的，说什么地上的？春运。 嗯， 2016年春运呢，近千台火车票自助售票取票机将会在北京大范围布设。那么，包括朝阳大悦城啊、SOHO 现代城等等商圈、饭店、写字楼等人流密集的场所。 火车票自助售取票机类似于银行的自助取款机，旅客呢可以在这台自助终端上买票，也可以在网上买票之后拿着身份证来这个终端进行取票， 是很方便。那需要。要提醒大伙儿的就是，自助售取票机的这个预售时间和窗口都是一样的，都是58天，比互联网和电话售票啊稍微晚2天。在这些自助售票终端机之上，可以使用银行借记卡，部分机器支持信用卡。购票和取票呢，将会收取5块钱的手续费，您注意喽。 目前新增自助设备计划呀，刚刚启动，随后还将进行招投标等流程，才能够正式投入使用。 根据报道呢，北京市区已经有部分的自助售票取票机。2014年底，北京铁路局在全市30家全时便利店内增设了这个火车票的自助售取票机。记者走访发现，这些机器的利用率啊，还真就挺高。 嗯。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工信部就移动智能终端上安装应用软件的相关规定啊，正在征求意见。 嗯， 意见强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呢，可以由用户方便卸载。对此，业内人士预计，预装 APP 市场的规模将会削减60%以上。 那近日呢，有行业报告显示，平均每部手机拥有8.2个。预装软件，这已经成为了手机销售的利润来源之一。根据报道，一部手机预装一个 APP， 有的可以收到几块钱的收益，而且呢不需要成本。这部分收益对于一些手机厂商来说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不过这些预装的软件呢，会给用户带来一些不便，比如手机预装软件会自动启动的现象，这个现象也很严重，这就容易造成手机内存大量的被占用，手机耗电快，或者是出现预装软件联网之后自动消耗流量的情况。如果工信部能够新规落实，那有望减少这种情况。 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巴黎气候大会今天就是11月30号开幕了，地点是在巴黎北郊的布尔歇展览中心。会议呢将会持续到12月1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147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将会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之上第一天出席会议。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巴黎安保全面升级。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巴黎本月13号遭遇恐怖袭击之后呢，法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安全。另据报道，政府已经在全境范围内调动大约12万名警力。 嗯，法国内政部长卡泽纳夫表示，政府已经向边境部署将近15000名警察、宪兵和海关人员，干嘛呢？防范恐怖分子溜进法国。 在气候变化大会的主会场巴黎北部市郊的布尔歇展览中心啊，政府已经安排了2800名警察和宪兵负责安保。展览中心内更是3步1岗5步1哨，由荷枪实弹的军警来值守。 除此之外呢，大巴黎地区的所有商店在大会期间都不得销售液化气液、爆竹等等易燃易爆的物品。这条禁令将会一直持续到12月13号。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鲜资讯，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汇市报道之后是今天的重点关注，我们会为您关注一下有认证微博批评妈妈在北京地铁上哺乳不雅，引发了热议，当事官微已经致歉。 另外呢，二胎放开之后找保姆依旧拼手气，媒体关注互联网加能否破局。 以下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资讯早八点编辑刘慧。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王文静。文静你好。 主持人早上好。 嗯，请您先为我们听众盘点一下上周五外汇市场的交易动态。 好，上周五受美联储12月加息预期升温的影响，美元指数上涨0.3%，盘中最高上涨至100.25，尾盘小幅回落，收在100.05，收盘价7个月以来首次位于100关口之上，进一步接近3月创下来的12年高位100.39，暗示美元上涨动能强劲。非美货币受到美元走高拖累下行，欧元对美元再度回落至1.06下方，至1.0593，逼近此前触及的8个月新低1.0567。当天没有重要的经济数据发布，因市场预期欧洲央行很可能会在下个月宣布扩大刺激措施，预计欧洲央行将调降存款利率20个基点， 将购债计划实施期限延长至少6个月，至2017年3月，并从2016年1月起将每月的购债额度提高150亿欧元。英镑对美元延续上一交易日的跌势，下跌0.43%至1.5038。因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和英国 GDP 表现平淡，英国三季度 GDP 基率维持在0.5%，符合预期，但低于二季度0.7%的增速。主要是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受贸易疲软拖累，英国经济增速开始下滑。美元对日元上涨0.21%至122.83。上周五，日本10月通胀数据疲软，增加了日本央行进一步放空货币政策的概率。目前市场预计，日本央行在2016年1季度宣布扩大刺激规模。商品货币受大宗商品价格的拖累走低，澳元对美元下跌0.45%至0.7193。主持人， 好，那本周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比较重要的数据或经济事件呢？ 对于美联储12月是否能够加息，本周将是关键的节点。本周关注的焦点是周五的美国11月非农就业报告，目前市场预期为增加19万人，失业率维持0.5%不变。只要公布的数据不是特别糟糕，美联储很有可能在12月的会议上决定开始加息，将进一步推升市场预期的加息几率，推升美元。此前所有能为就业报告提供指引的数据也需要关注。周二将公布11月 ISM 制造业指数，周三还将公布11月 ADP 就业数据，周四将公布11月 ISM 非制造业指数。此外，美联储主席耶伦周三和周四将发表讲话，美联储副主席费舍尔也会在周四讲话的时候表达他的观点，一系列的美联储决策者讲话或将发出更加明确的信号。周二，澳洲联储召开政策会议并宣布利率决议，目前市场预期该行维持2%不变。若澳洲联储意外降息或采取其他宽松措施，将使澳元对美元承压走低。周四，欧洲央行将宣布利率决议，随后欧洲央行德拉吉将发布新闻发布会。目前市场预期欧洲央行本次会议很有可能扩大 QE， 并且有可能进一步降低利率。若周四欧洲央行公布的利率决议结果意外不如市场预期的鸽派，欧元对美元或将迎来一波回调走势。此外，本周还有澳大利亚第三季度的 GDP， 欧元区十月的收益率需要投资者关注。主持人， 好，最后请您再介绍一下最新的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外币的排价。 好，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39315，欧元对人民币报在6.77373。加元对人民币报在4.80074，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61041，英镑对人民币报在9.46091，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21117。主持人， 好的，谢谢文静。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会。 再见。 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中国银行国际汇款年末优惠大派送啦！ 只要您在中行购汇，并在一周内办理国际汇款，手续费就能低至6折哟。 办理国际汇款就到中国银行，详询95566或中国银行任意网点。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 欢迎继续收听。 好，北京时间8:18，这里是于浩和孙畅为您带来的资讯早八点。重点关注啊，先来说一下这两天地铁哺乳在微博上引发了热议。28号呢，有网友发照片显示，北京地铁上一位妈妈正在哺乳，而照片呢并没有打马赛克。 随后呢，名为北京往事网站的认证微博在转发时附加文字是这么说的： 公共场所注意举止，不要裸露性器官。你在地铁上这个样子真的好吗？这里是北京的地铁之上，不是你们村的公交车。 哎，这个网帖转发后啊，立即引来了网友的热议。 嗯， 因为绝大多数网友啊是力挺妈妈的哺乳行为的。网友医生妈妈欧倩她说，乳房是孩子的粮仓，不是性器官。北京地铁怎么了？人家国外会议上啊，国外的议会上还允许哺乳呢。 是， 但是也有少数的网友啊表示反对，说主要还是觉得公共场合喂奶啊有点不太雅观。 那么对于这场言论风波，涉事微博昨天道歉了，转发只是为了呼吁大家这个都持观点讨论啊，公共场合呢是否适合无遮盖哺乳这个话题。 哎，北京妇产医院主任医师丁鑫建议啊，如果妈妈带宝宝出行的话，可以在出门之前呢喂一次，尽量避免在公共场合哺乳，而且地铁车厢啊人多嘈杂，空气又不流通，是不太适合哺乳的。 对，即便这个婴儿母亲不得不在地铁上给孩子喂奶，也可以采用更加文明点的方式，比方说用大衣遮一下啊， 嗯， 或者使用哺乳巾呢， 嗯。 那么我们的编辑在淘宝上搜索发现哈，价格从几十块钱到100多块钱的哺乳巾都不等。 嗯，有网友就建议说，地铁有没有条件设立一个女性车厢或者是母婴室呢？ 嗯， 对此，北京一家地铁运营公司的负责人就表示，现在北京地铁真的不具备设立女性车厢的条件。 那我们发现近年来啊，像青岛、杭州都相继在公交车特设了哺乳室。那么这种哺乳室呢，在爱心专座边加装了帘子，不过在杭州啊，这些专座仅维持了半年就都被取消了，因为根据报道，主要原因就是利用率太低了。 北京青年报评论说呢，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都是从法律上啊对母亲当众哺乳予以支持和保障， 对， 这里就包含了价值取向，一是体现了对于母亲和婴儿的关爱，二是体现了对于母乳喂养的支持，三就是体现人性人文最可贵的文明观。 再来关注找保姆拼手气，媒体关注互联网加能否破局。根据北京日报的报道，全面二胎政策放开以后啊，不少的家庭要为找保姆操心了。有受访者表示，哎呀，让人放心的保姆太稀缺了，雇主们根本就没有选择余地，别管几个星的金牌保姆啊，领进门好不好用就只能是拼手气了。 哎，据报道，现在市区啊住家的育儿嫂价位基本是这样的水平。 嗯， 刚刚入行没什么经验的是在4000块钱左右，有过几年经验的就可以上涨1-2千块钱。有居民就表示，拿到手的工资一大半转手都给了育儿嫂。 可不嘛，这还不算贵的呢，有的这个金牌月嫂月薪呢叫15000块钱呢。不过报道也指出了，金牌阿姨含金量究竟有多少还存在着疑问。那不久之前呢，人社部取消了90个职业的职业资格证书，保育员等相关职业人员今后啊不需要再持证上岗了。 嗯，实际上绝大部分雇主仍然认为有证书的阿姨各项技能肯定是比没证书的强，这就存在着一定矛盾了。 嗯， 正因为如此，家政人员目前考证的积极性不降反升，高级育婴师证、催乳师证等等啊几乎成为金牌月嫂的标配。 有了各种各样的证书也未必就真的靠谱，你看一些被家政公司推荐为高级保姆啊就星级月嫂的阿姨们，到家之后发现孩子一到她手上就哭，他却束手无策，给孩子洗个澡吧更是毛手毛脚。 有相关行业数据显示呢，2013年家政行业已经逼近1亿元市场规模。 嗯， 不过传统家政公司80%是小门店，市场高度分散，信息又不对称，所以说服务缺乏标准。 随着互联网加对于家政市场的整合，手机下单呢，在线预约找阿姨啊，成为了新的选择。多款家政手机应用开始向月嫂领域深耕了。 作为服务业，月嫂基本靠口口相传，但在绝大多数家政 O2O 平台呢，目前还引入口碑评价体系和雇主打分机制。 嗯， 以阿姨来了为例，虽然特意开辟了社区板块欢迎吐槽，但是大部分都是匿名评论，而且相当一部分呢已经被删除。 那有的市民就表示了，他希望有一天呢能诞生一个家政界的点评网站，来自不同家政公司的阿姨们信息公开透明，还能看到非常靠谱的雇主口碑评价，供雇主们选择，那才好呢。 是，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刘慧为您编辑的。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北京路面的交通状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哟，今儿谁生日啊？请吃蛋糕。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请你吃蛋糕。11月底前到西北投保车主成功测算保费，就送蛋糕分享装。快打电话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哈。西直门北大街明光桥到西直门桥北向南，还有方庄东路方庄桥到左安门桥南向北，还有方庄东路到左安门桥至方庄桥北向南的方向呢，平均时速为6公里左右，建议大伙呢绕行。 好，接下来呢是地税小贴士和一小段广告，之后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资讯早八点主持人燕旭李瑞荣获北京电台第7届听众喜爱的优秀主持人称号。 今天历史巨制芈月传将会在北京卫视开播。 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呢会有互动环节，问题是昨天北京启动了今年第一个重污染的哪一种颜色的预警，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会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一位，您会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地税小贴士。 地税小贴士， 上期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解释了为什么对乘用车按排气量征收车船税，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向您介绍一下确定乘用车税额幅度的原则。 确定乘用车税额幅度的主要原则有三项，一是考虑各地目前实际执行的税额标准，二是不增加大多数乘用车所有人的税负，三是参照大多数国家乘用车保有环节税负水平。因此，车船税法对占比87%的2.0升含以下乘用车保持原有税负或适度降低，对占比约为10%的2.0升至2.5升乘用车税额幅度略有提高，对占比不到3%的2.5升以上乘用车税额幅度有较大提高。就北京市来讲，1.0升含以下的年基准税额为300元，1.0到1.6升的年基准税额为420元，1.6到2.0升的年基准税额为480元，2.0到2.5升的年基准税额为900元，2.5到3.0升的年基准税额为1920元，3.0到4.0升的年基准税额为3480元，4.0升以上的年基准税额为5280元。 此外，车船税法对除乘用车之外的货车、客车和除游艇外的船舶基本维持了原有税负水平，对挂车由现行的与货车适用相同税额改为仅按货车税额的50%征收。总的来看，车船税立法税负维持不变，只做了结构性调整。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上海大众汽车售后服务品牌 Take Care 发布10周年，上海大众汽车及全网络经销商郑重承诺，维修方案合理合规，维修收费公正透明，维修过程真实可信，以放心原装零件、异响车援助、优享晚班车等11项车主专享服务，真诚维护您与爱车。我们珍惜您对我们的信赖与托付，并将一如既往地为您提供可靠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匠心呵护每一辆大众，至诚关爱每一位大众。上海大众 Take Care， 匠心至诚。 1.6，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典当行20年品牌，专业保障6894-6688。 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在每个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 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天，旅游资讯。 好，北京时间早上8:29，这里是于浩和孙畅为您带来的资讯早八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旅游资讯先来关注一下，明年2月份起呢，旅客乘坐往返于成都和北京之间的航班啊，有望能够坐上国产的支线飞机。 是，昨天呢，我国第一架国产新支线飞机叫 ARJ21-700 型交付成都航空公司，北京、上海、广州等7个城市将会成为这款支线飞机的第一批目的地城市。 很多媒体报道，这意味着国产民机商业航空时代的来临。在安全方面啊，北京晚报报道，新飞机交付后呢，要花2到3个月的时间进行补充运行合格审定，并进行100小时的空机验证，符合民航局的标准之后才能够投入商业运营。 没错，业内人士也都强调啊，这款支线客机可以媲美其他的干线客机，它的舒适性以及价格呢优于其他的支线飞机，那今后北京往返成都之间的这个机票价格就有望松动了。 旅游资讯再来关注一下，从今天开始呢，北京西增开武汉方向的高铁列车，车次为高589次。 新闻广播记者赵民昨天从北京铁路局了解到，高589次列车北京西站下午是3:55始发，当天晚上11:02到达武汉站。有出行需求的旅客朋友呢，可以通过登录12306网站，或者是车站的窗口，或者是火车票代售处，或者是拨打95105105购买车票。 旅游资讯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明年的1月20号到30号，第13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呢将会在新疆举办。冬运会期间，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区会免费进入。 新华社报道说，到时候呢，相关的县市将会免费开通到天山天池滑雪场的专线交通车，天池景区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 除此之外，昌吉回族自治州的江布拉克风景区、北庭故城、鸣沙山胡杨林景区也都是免费的。所以明年冬运会期间呢，前往新疆旅游可以省下很多门票钱。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 文娱资讯，我们先来关注广播新时代，用心播未来。北京电台第7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的获奖名单昨天算是揭晓了。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节目的两位主持人燕旭、李瑞荣获听众喜爱的优秀主持人称号。 这里呢，我们要替他们感谢听众朋友们多年以来的支持。我们也会更加努力，把节目越做越好，来回馈您的支持。 另外呢，新闻广播的两位主持人朱琴和燕旭分别的荣获了最具人气的新闻男女主播称号，其他广播的多名优秀主持人呢，也都分别荣获殊荣。 据报道，在为期90天的投票期内啊，组委会共收到了有效选票近20万张。为了感谢广大热心听众对本次评选活动的积极参与，组委会呢随机抽奖产生了260名获奖听众。之后，北京广播网和新广播报将会公布获奖的听众名单，敬请留意。 是，下面这条资讯呢，这个爱好集邮的朋友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昨天中国邮政发行了一种特种的邮票，名字叫图说我们的价值观。邮票一套3枚，分别是有国才有家、中国梦、牛精神、中国梦我的梦。这套邮票呢，也是2015年全年邮票发行的一个完美收官。 与此同时，中国集邮总公司还在昨天发行了一种7种邮票年册，伴随年内最后一套邮票的时间是同步上市。 是，那中国集邮总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传统的邮票年册呀，除了有2015年发行的所有季特邮票之外，还可以下载手机 APP 参加集邮互动。那感兴趣朋友呢，可以到就近的邮局您去咨询购买。 今天是周一，照例是一周文娱资讯大搜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本周有哪些精彩的电影、电视、演出等方面的资讯。 先来说一说电影方面，本周的新片方面基本上都是以爱情片为主。首先是本周四，浪漫爱情电影《怦然心动》将会登陆各大院线。 哎，影片呢讲述了杨幂饰演的金牌经纪人田心和李易峰饰演的歌手苏星宇之间的爱情故事，是一部以经纪人试点为基础，呈现娱乐圈纷繁百态的都市爱情片。 到了周五呢，由黎明、王珞丹主演的电影《消失的爱人》将与大伙见面了。影片当中，黎明与王珞丹饰演一对恩爱的夫妻，在一次雪山攀登当中发生意外，男女主角是不是从此就天人相隔了呢？ 嗯，如果您对故事的结局感兴趣啊，周五电影就上映了，到时呢会有答案。 哎，同样选择在周五上映的还有《杜拉拉追婚记》，影片改编自李可《杜拉拉升职记》系列小说，是杜拉拉系列电影的第二部了。讲述的是女主角到了33岁的年龄，遭遇情场、职场双重考验的故事。 在演员阵容方面要介绍一下，既有周渝民、林依晨、陈柏霖等偶像派的明星呢，也有邬君梅这样的老戏骨加盟。 是，另外呢，正在热映的电影当中，马特·达蒙领衔主演的《火星救援》仍然是占据这个排片量和票房的第一位，观众的口碑也是非常不错。 接下来关注一下电视荧屏方面，今天啊，众人期待的《芈月传》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芈月传》呢，是由《甄嬛传》的原班人马打造的，导演郑晓龙，演员方面呢，孙俪将会继续担纲女一号，那么饰演楚国公主叫芈月，曾经饰演华妃的蒋欣饰演崔槿汐的孙倩将会继续在剧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另外还有刘涛、方中信等重量级的演员加盟。 剧情方面，《芈月传》啊，主要讲述自小被称为霸星的楚国公主芈月，经过曲折的权谋拼搏和三段扣人心弦的情感，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政治家的故事。 另外，这个芈月与她的姐姐芈姝啊，从姐妹情深到反目成仇的转折，也是这部剧的一大看点。一向以贤妻形象示人的刘涛演起反派芈姝，不知道会有怎么样的效果。 今天晚上7:33，北京卫视呢会每晚两集连播，部分视频的网站在这部电视剧上也会同步播出。 是，那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演出舞台，从明天起到本周五，北京国际流行音乐周巨匠殿堂系列演唱会将会在保利剧院举办，其中呢，歌手张洪亮、黄安将会分别在明后两天登上舞台为观众献唱。 张洪亮被业内誉为华语的情歌教父，他的歌曲曾经创造了 KTV 情歌点唱的最高纪录。演唱会上，张洪亮将会再次唱起《广岛之恋》。 那另一位歌手黄安的演唱会现场呢，他将会翻唱大家耳熟能详的内地红歌，另外经典的《新鸳鸯蝴蝶梦》也会在保利剧院再次唱响，估计哈，现场观众一定会和他一起齐声高歌。 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电台非遗时光大型报道，今天为您播出第七期。 在大兴区长子营镇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叫做白庙村，它因为独具特色的音乐会而被世人所知。白庙村音乐会啊，兼具了北京地区禅乐和民间吹打乐的特点，节奏鲜明，曲调动听，在2008年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贾廷信呢，是白庙村音乐会的第七代传承人。下面请听北京电台记者张雅娇采制的贾廷信白庙村音乐会的守望者，一起分享老贾和白庙村音乐会的故事。 我叫贾廷信，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白庙村音乐会第七代传人。 现在您听到的这段音乐就是白庙村音乐会的其中一个曲目《望江南》，笙管合奏，鼓乐齐鸣，令人精神一振。而带领大家演奏的正是白庙村音乐会的第七代传承人贾廷信。贾廷信从16岁开始进入白庙村音乐会拜师学艺，如今71岁高龄的他依然是乐队里的主心骨。 我还是16岁那年，1961年开始加入这个白庙村音乐会拜师学艺。一个是那会儿小，没有什么事儿，除了上学之余，天天晚上这个村里头

今天呢可能会稍微低那么一点，是这样的，陈畅。 那郭公之前预报也说周三的时候会有强冷空气进京，看来我们真的就要默默的等到周三了，是吗？ 关于这个冷空气的问题呢，现在就是说已经有了好的消息，就是明天前半夜，就是周二，明天前半夜有一股也这个中等偏强的冷空气呢会到达北京。这样的话就是今天和明天白天这个雾和霾的天气呢还会持续的笼罩北京。并且呢今天下午以后还是个继续加重的一股趋势，我刚才介绍就已经介绍过了。那么等到明天也就是周二的前半夜，就是它到周三呢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就是周二前半夜开始呢，冷空气影响北京的这个时候呢，这个雾和霾的天气过程呢就会彻底的结束了。就是说到这个周二的半夜，就是周三凌晨开始，天气就好了，这个阴霾天气就没有了。 太好了。 那么对之后几天呢，本身这个冷空气活动还是比较频繁的。像周三到周六啊，就是一直就是连续的晴朗的天气，雾和霾呢不会再出现在北京只是呢就是周三到周五这三天，周三周四周五这三天呢，就天天都有北风， 对，会冷了。 对，虽然周六的平均气温呢只是稍微比历史同期偏低那么一点儿，但是呢因为是天天有风，增加了这个风寒效应，所以呢天气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冷的，还是要注意保暖，是这样的，孙畅。 好，非常感谢郭公的提醒，看来前几天呢我们要注意健康防护，后些天要注意这个保暖方面。好，非常感谢郭公的介绍，谢谢，再见。 好，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霾，早晨南部有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0度，最小相对湿度45%。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雾，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30度左右，最大相对湿度90%。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240到260，空气质量为重度污染。 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5，不适宜登山。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洗车指数预报。那么预计北京未来两天呢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接下来关注一下北京路面的交通状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不是998，不是598，买人保直销车险就免费保养，真的不花钱，机油、机滤、工时费全免，上门保养、到店保养任你选。 人保直销车险，轻松保，简单养。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6510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0000。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接下来请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张少云为您提供最新的路况分析。少云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我们来关注目前的路况。那现在整个环路的压力呢都比较大，集中压力最大的是在二环和三环，那么四环五环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东西四五环南段南向北以及东西四环北段的双方向，北四环还有北五环的西向东方向。那么其他的这个压力突出的有两条路段，一个是建国路建外大街京通高速的进城方向，还有机场高速北稿到五元桥的进城方向。那么最后要提示大家，受到河北雾大的这个影响，目前本市的大广高速在求贤出京方向，以及京港澳高速琉璃河出京方向，还有京津高速的永乐店出京方向，都采取了分流措施。那么前往河北的车辆可以绕行一下103、106和107等国市道来通行。那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好，非常感谢少云带来的最新的路况分析，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 2015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家住北京大兴区首座豫园社区的张传玲是一名退休医生，退休后他拒绝了多家医院诊所的聘请，自愿在家为社区居民开展义诊服务。 24小时家庭医生就是社区居民给他起的一个外号。说起为什么要为居民义务服务，张传林给我们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 大街小巷那几年呢，卖保健品特别昌盛。我突然间早上有一天，我们老娘我去买菜，我们家门口呢就有一个红十字会的，说咱量血压，免费给大家什么监测。完了，我爱人完了那个就过来说，咱让我量一量。量完以后呢，说他高压130，低压100啊，我特别吃惊。这明显的这就是在骗人哈！正好在这个时候过来一个宋大姐，她说来小姑娘跟我量一量，量完了哟大姨呀，您高压180，要低压都140了，呀您太高了，然后赶快就说买点我们这仪器吧，我们药品嘛，就这样事儿了哈。我这个人特坚持原则，我是一个不听邪的人。我说你们是红十字会的吗？她说不是，我们就挂着红十字这牌子。他说哈、啊，后来我说了啊，我说人命关天的事情，我说咱们一定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啊，来对待每个病人。我说我们不能血压不高，你说高是不是、啊？我今天我说你是碰上我了，我跟你说我就是搞医的，知道吗？我说我希望你们赶快离开这里。哎，从那时候我就琢磨着，我要就用我的知识，最起码我不坑人不骗人，养生保健。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通过我的嘴来对大家宣传呢？ 从此之后，张传林就发挥起自己的学识和医术，做起了居民身边的保健医生。张传林为居民看病、宣传健康常识，从来不分时间，也不收钱。小区里多了这么一个保健医生，一传十，十传百，街坊邻居有个大病小情的，都来找他帮忙。小区里很多人都知道张传林的手机号。退休六年来，张传林义务为社区居民服务1000多次。 有时候确实忙起来吧，确实饭都做不了。我爱人说：“哎，你退休了比上班还忙，什么这那的啊，一个月200块钱电话费什么的。”你说人家也知道我是个医生哈，有时候我就说在职啊，哎呀，有时候没下班呢，哎，妈妈就领着孩子就在我门口就等上我了，说姥姥来了，快去见姥姥，就这样。完了就哎过来，我说怎么了？他姥姥啊，孩子这些日子尿是那个尿是米汤尿，我说啊、哦，我说着凉了啊，您尿系着凉了，我说没事。我给你开点小药就好了。有人还有时候说咋了？你看口水啊，一上午换了3个痘痘，怎么回事啊？我拿牙刷杆一看，我说哟，这舌头这是旁边左侧这不烂了吗？溃疡了，它能不流口水吗？ 其实这些小问题在张传林看来都不算什么。当然，在义务服务居民的过程当中，他也会遇到大问题。比如去年过年，小区里有一位老人严重高血压，但死活不去医院。因为他没有医保，生怕给儿女增加负担，老人求张传林在家为自己做监测。 去年冬天还差一个星期就过年了，我突然接了一个电话，说他妈妈那个昏迷不醒，有高血压病史，完了姑爷打来的。哟，我说是吗？我就别着急啊，我就别着急，我说马上就去，我和爱人两个赔上衣服，我们就去了。当时一看，老人确实刚来4天，从湖北来的啊，姑娘儿子在这打工。我说我来给检查，一看高压180，低压130，哇，这么高了！我说这高血压危险了，我说让妈妈那个咱们住院吧。当时我说要给他转院的时候，老人睁开了眼睛。拉着我的手，他说张大夫，他说我们知道你是个好人，他你还给你添麻烦了什么的，哎呀，当时这几句话吧，哎呀，我感觉特别的感动。 那为什么不去医院呢？ 他是花钱呀，他想你想让他能让儿女出钱嘛，就这对老人特别难过，知道吗？ 心疼儿女啊。 没错啊，完了我二话没说，完了我说行，我收你，就这样，我就跟他说，说我开始给他监测，1天2次，早上6点半我准时去他们家，然后晚上7点多钟再去他们家，1天2趟，到大年初二了，我还在监测着他，挺好。我也是不服管有些人啊，我随时给他调整药量。虽然说我没有处方权了，但是我有宣传保健的意识，我还可以给你推荐一些别的药，可以给你治疗。9天的时间。他好了，哎呀，特别特别高兴。他说张大夫，你看你一口水都不喝，每次来，哎呀，我们怎么感谢你？我多感谢你。他鼓着我的，握着我的手说，张大夫，你可是给我省了不少钱啊，但是少说得10000多块钱。 老人的病情好转了，现在还常常和张传林保持联系。像这样的病人还有很多。张传林是一个热心肠，他的丈夫董先生也一样。董先生对爱人在社区义务义诊的工作非常支持。 他是快速快也，性格比较开朗一点。他们单位那会儿都管他叫开心果，不管谁有什么难事了，愿意帮别人，有点什么毛病了都找他。 他就是那个性上比较好，除了这个诊断上跟人说呢，另外从这个心理上也尽量让人就说那个别那么紧张，让人心情放宽，开导人家。我就说做人吧，还是善良一点。 在张传玲家里还有一个记录本，专门记录着向他寻医问药的居民的健康情况。熟悉张传玲的人都知道，他有随身三件宝：血压计、听诊器、体温表。无论谁家有急事，一个电话他立刻就会携带这三样东西到人家中听诊看病。社区居民说起他来，那都是赞不绝口。 啊，我告诉你，转玲啊，真是我们心中的榜样。量血压了，哎呦，我的天哪，这都黑天，啥时候都去。反正是我知道的吧，谁家要是有那个病号啥的，他知道喽，不打电话他也去，忙的不得了，家也顾不上，拿着东西就去了。 我有感触，抽时间呢，给我们来量量血压，问一问情况。他就说说，哎，小伙子身体好一点啊，多为大伙儿服务点务， 真是我的表率。这事我要真的向人家学习，咋的没有不张罗的事儿？看病完还管这些闲事儿，这些老年人的活动什么他都管。我们的社区里有这么一个好人呢，哎呀，我觉得太幸福了。 张传玲的热心肠除了体现在为居民义务看病宣传保健上，他还在社区里组织书画班，还义务为社区居民活动照相拍摄。另外十几年来，他还利用自己的积蓄资助了多名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这些孩子中有的已经考上了大学。但张传玲从来不向别人讲起这些事情。首座豫园伊里社区的居委会主任田学明跟我们说， 退了休了，照样谁家有什么病啊，有什么问题啊，帮着一块处置，做事实实在在，热心肠，把自己的一技之长都无偿的无私的奉献给社会，在贫困山区、边远山区那孩子上学，一直到现在还在资助呢，从来不让说，传递什么正能量，自己不宣传。 面对我们的采访，张传玲不断地说，他自己真的没做什么大事儿，他身边还有很多比他做得好的榜样人物呢。在张传玲的心中，始终有这样一个想法。 哎呀，我就觉得吧，人世间吧，哈，每个人呢，就说是都献出一份爱心，为人唱着歌，爱的奉献，多好啊！到那时候，我说咱们国家大家的家庭多么的和谐。 这是心的呼唤。 好，听完了今天的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最后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互动环节的答案。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昨天北京启动今年第一个重污染的哪一种颜色的预警？答案是橙色预警。恭喜手机137尾号是5879的听众，您获得了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感谢大家的参与，而稍后呢，我们的编辑会和这位热心听众取得联系。 那到这里呢，今天的资讯早八点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刘贵、康立波，主持人孙畅于浩，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呢，您将会听到由加持和赵龙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来一起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再会。 再会。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6515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206515023 6515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听听